目前爱心驿站设在西站地下北一北二南一南二四个出站口以及南北广场地上，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旅客提供服务。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环比下跌0.9%，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五月二手房价格跌幅位居全国70%第一位，更是27个月以来环比价格指数的首次回落。针对夏季非法设置露天大排档以及占道经营等行为，东城城管执法局和朝阳高碑店执法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暴风行动，严查占道出摊、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部分暴堵车被扣。丰台王左怪村10万多平方米的向日葵开花了，怪村首届田园文化体验季也在近日启动。怪村都市体验园就在京西著名的青龙湖公园东门外，目前开放面积380亩，其中有200多亩大田种植了向日葵，为城六区最大面积。 下雨了，那一天雨水竟是甜的，多雨也快乐。原来星星在你眼里，彩虹藏在你口袋里，你在窗前轻轻喝起，画条路到我心里，数着眼前雨，静静靠着你，雨点慢慢地沾河送走了那个夏季，数着眼前雨，后来没有你，哦，雨点地沉泪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那教会我微笑的你。第一次放开你的手，就天晴了，那一天雨水是透明的，你被淋湿了。原来生命最初的心，白天月亮在天空里，我在窗前轻轻喝起，我跳路到明天去，数着眼 前，雨诉说着爱事情。

轻易逃避着，轻轻的，像不像话题被谁提起了？怎么会没人记得？是不是我疯了？那雨别停了，能否算爱着？雨还在下，现在说话，他敲我的窗。恋爱的季节，勉强不如放下。雨还在下，你听得见吗？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又会想起我。就会特别想你，雨还在下，你仔细听啊，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还能去屋檐下等。 上灯了，人家的窗棂间透出一点点温馨的光，在雨里被完全抹去了锋芒，只有朦胧的光晕在雨雾中弥散，难看分明。树在雨里静默着，屋亦然，桥也亦然，似乎都在聆听，聆听雨的倾诉。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就是要这样的雨才能启迪那些纯净的心。

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是市民近期关注的热点。从市质监局了解到，本市目前六层以下住宅共有150000个单元门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该局将专门针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实施三通一年举措。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北京友谊医院门诊部会同检验部门和临床科室进行了充分论证，根据检验项目的特点筛选出146项检验项目，开展全时段抽血。这些检查抽血不用空腹，在每天下午4点之前都可以随时化验。北京市将有100家重点游泳池启动游泳场馆电子监管系统风险预警功能，一旦游泳池水质有变，预警信息将实时传至管片卫监人员和泳池管理者的手机。通州区计划到10月底前初步完成六环内和重点区域的42个镇村产业小区、工业大院的安全生产清理整治工作，通过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方式，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的管理水平。 站自有你，美得不像现实，多高兴每一幕都微笑着静止。 关于雨天的回忆总是这么的深刻，来自于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第一句歌词就唱到了你撑着雨伞接我那一次。无论是大雨滂沱还是烟雨蒙蒙，雨天敲打流淌的音符以及穿插而起的记忆，都会在眼前在耳边曲曲折折变换着飘过。就好像张雨生在《还是朋友》这首歌曲当中曾经拷问，如果爱情会老，会不会有爱的勇气，窗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张雨生《还是朋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沈庆当然不是校园民谣的发明者，但正是因为他的一首《青春》，让给了当时的大地唱片以策划的灵感，并随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校园民谣合集，甚至还因此刺激了国内的流行音乐市场，衍生出校园民谣之类的诸多山寨拼盘。92年的中国火，94年的校园民谣，就这样成了上世纪90年代内地流行音乐在华语乐坛最具特色的两大支柱风格，直至今日依然让经历的人唏嘘，让错过的人感叹。从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一当中获得最多的无疑是老狼和高晓松，前者唱后者写的《同桌的你》更成为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以至于同样藏身其中的沈庆的身影反倒是落寞了。后来沈庆在1997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这么多年以来也是那段时间，他没有合唱，没有延时，没有镶边，就只是普普通通的撕裂、回声和共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平凡的也不能再平凡了，但是平凡里却自有一份平时憨厚的感动，这种原生态实际上也正是校园民谣最具魅力的地方。专辑里收录的中国校园民谣第一声《青春》，毫无疑问会让许多人想起当年因为这首歌而学习吉他的往事。

叹息在灿烂中死去，让爱在灰烬里重生，掠过沙谷尽早恨，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当花盆 一声炸雷凭空爆响，灼热的空气开始颤抖，万物竖耳侧目，墨色的浓云张开巨大的翅膀，驱赶着夕阳里洒满阳光的金色的天空，怡然地拥有了苍茫的天地。乌云像一滴滴进清水中的墨，悠悠地弥漫。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雨的旋律在耳畔回荡。 谁让